位观众晚上好。 晚上好。 今天是8月26号星期四，农历7月1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承德考察，引发干部群众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牢记总书记嘱托，贯彻新发展理念，弘扬塞罕坝精神，建功立业新时代。 习近平总书记向中国人民警察队伍授旗并致训词，一年来人民警察队伍铭记训词精神，筑牢忠诚警魂，弘扬公平正义，不断淬炼党和人民信得过、靠得住、能放心的过硬队伍。 韩正出席坚决遏制两高项目盲目发展电视电话会议并讲话。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与行动价值文献发布。 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主要数据成果公布。 东京残奥会昨晚到今天18点，中国体育代表团收获2枚金牌、3枚银牌、7枚铜牌。 阿富汗塔利班与占据潘杰希尔等地的武装力量举行会谈。 美国纽约州瞒报近12000例新冠肺炎死亡病例。接下来请您收看详细内容。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在河北省承德市考察时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弘扬塞罕坝精神，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任务，实现“十四五”良好开局。总书记的到来让河北广大干部群众倍感振奋，大家表示，一定要牢记嘱托，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拧成一股绳，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 考察第一站，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塞罕坝机械林厂。建厂近60年来，这里成功营造起百万亩人工林海，创造了世界生态文明建设史上的典型。在塞罕坝，一共有9座用来防火瞭望和资源管护的小楼房，称为望海楼。总书记登上望海楼，亲切看望驻守这里13年的护林员刘军、王娟夫妇。 总书记都来看望我们了，关心非常的细致。我们24小时值班，多长时间汇报一次？看看我们这望火楼的那个瞭望员的制度，看看我们这记录，守护好这一片林海。 1962年，为抵御黄沙侵袭，我国建立塞罕坝机械林厂。当时360多名平均年龄不到24岁的建设者从全国18个省份集结上坝。今年77岁的陈艳贤老人就是塞罕坝第一代务林人。 当时我们的生活真的非常艰苦，我们那个喝血水呀、吃窝头，这个啃咸菜。当时我们就是一个心愿，栽活每一棵树，让它成片，最后成为林海，这就是我们的责任。总书记对塞罕坝的建设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和肯定。作为塞罕坝人，我们感到非常的骄傲和自豪。 从黄沙遮天日、飞鸟无栖树的荒漠沙地，变为苍翠连绵的百万亩林海，一代代塞罕坝人用实际行动铸就了牢记使命、艰苦创业、绿色发展的塞罕坝精神。十四五期间，塞罕坝将聚焦提高森林质量、增强碳汇能力等目标接续奋斗。 总书记在讲话中谈到，塞罕坝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组成部分，今后呢，我们要再接再厉，二次创业，让它更美更绿，带动周边群众增收致富，在绿色发展的新征程上再立新功。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此次考察，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承德市双滦区大贵口村，他走进村山谷市集，了解特色农产品市场销路、品牌打造等情况。 我感受到总书记是特别关心我们老百姓现在收入怎么样，收入高不高，日子过得好不好，幸不幸福。 近年来，当地大力发展旅游业，打造农业温室大棚，致富门路不断拓宽。村民霍金一家依靠大棚经营，在外务工，上半年收入超过10万元。他高兴地和总书记报告了现在的幸福生活。 有习书记领导，全民幸福。 我们是人民的勤务员。这句话并不是一个口号，我们就是这样，就是给老百姓做事儿嘛。 还关心国家大家，还关心我们小家，老百姓日子一年比一年过得好，不愁吃不愁穿嘛。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既要建设繁华的城市，也要建设繁荣的农村。十四五期间，河北将立足特色资源，发展优势产业，进一步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为我们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指明了方向。河北将打造冀中南强劲小麦、燕山太行山石永郡等12个特色产业集群，建成2000个美丽乡村，布局创建50个省级乡村振兴示范区，更多更好的惠及农村农民。 承德市滨河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服务人口1100多人，在这里总书记查看信息化平台、适老化改造等项目。他指出，满足老年人多方面需求，让老年人能有一个幸福美满的晚年，是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重要责任。 牢记总书记嘱托，十四五期间，我们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全省4700多个城市社区将实现日间照料全覆盖，持续加大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力度，发展社区互助养老，让广大老年人吃不愁、病不忧、乐有伴。 坚定文化自信，凝聚民族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对此始终高度重视。从承德避暑山庄到承德博物馆考察期间，一路走来他念兹在兹。 在我们党的伟大领导下，各族人民亲如一家，我们要以我们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为养分，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好研史学史工作，增强民族自豪感，进一步增强我们的文化认同。 迈上新征程，河北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继续传承发扬好塞罕坝精神，努力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雄安新区规划建设、北京冬奥会筹办三件大事，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锲而不舍走下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懈奋斗。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传承好塞罕坝精神，深刻理解和落实生态文明理念。 人民警察是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去年8月26号，习近平总书记向中国人民警察队伍授旗并致训词，要求人民警察要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全心全意为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而努力工作。一年来，人民警察队伍铭记训词精神，磨砺正义之剑，不断淬炼党和人民信得过、靠得住、能放心的过硬队伍。 对党忠诚是建警之魂，习近平总书记在训词中强调，要坚持党的绝对领导，始终以党的旗帜为旗帜，以党的方向为方向，以党的意志为意志，坚决听从党中央命令，服从党中央指挥，确保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一年来，人民警察队伍把坚决捍卫国家政治安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放在首位，把忠诚融进血脉，落实到行动中。为期3年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圆满收官，3644个涉黑组织、11675个涉恶犯罪集团被彻底铲除，扫出了城乡更安宁、群众更安乐的朗朗乾坤。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对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工作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坚决遏制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多发高发态势。全国公安机关闻令而动，重拳出击，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立案数连续2个月下降。 以习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今年1月到7月，公安部日均下发预警指令7.4万条，成功避免796万名群众被骗，通过资金的紧急止付，为群众挽回经济损失2770亿元。 大战大考锤炼理想信念，危急时刻才能顶得上冲锋在前。在疫情外防输入的主战场云南，平均每天有6.5万人次的警力在4000多公里的边境线上昼夜值守。在汛情面前，人民警察救助疏散、转移安置，为受灾群众筑起坚实的平安堤坝。在平均海拔4500多米、空气稀薄的沱沱河站派出所，15年来， 60多名人民警察前赴后继，用生命守护着雪域天路安全。在没有硝烟的隐蔽战线，国安警察实施迅雷2020等反间谍专项行动，侦破了一批危害国家安全的重大案件，筑牢国家安全防线。 我们依法严惩内奸和金主，联力打击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活动，坚决打击外部势力和敌对势力反中乱港图谋，坚决守好国家安全南大门。 打击犯罪是警察天职，服务人民是立警之本。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做到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在共建共治共享中推进平安中国建设，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服务人民就必须深切关心人民群众的急难愁盼。今年公安部部署开展团圆行动，截至目前已找回历年失踪被拐儿童3400多人，让数千个家庭骨肉团圆。一年来，全国公安机关推出各类便民利企措施5.8万项，户籍迁移跨省通办，为群众异地办理居民身份证达5000多万张，互联网加政务服务平台让900多项服务可以线上约网上办。 之前我自己办户口迁入，在安徽老家和苏州之间来回跑了好几趟，这次给我两个儿子办，只需要在网上申请，真是太方便了。 升级我们的公安数据共享服务能力，让便民信举措惠及更多居民百姓，努力让人民群众有更多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执法公正是从警之基，纪律严明是治警之要。一年来，执法规范化迈出新步伐，全国公安机关已建成执法办案管理中心2400多个。在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执法办案管理中心，每一名嫌疑人在大厅入口处都要戴上这个专门定制的黑色手环，同步录音录像，办案民警执法全程留痕可追溯。 不断提升公安的法治化水平和执法公信力，将总书记的训词精神落到实处，就是让每一名人民群众在每一起案事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肩扛公平正义，打铁更需自身硬。今年以来，全国公安队伍教育整顿逐级展开，建制6类顽瘴痼疾，直面滥用强制措施、逐例执法等突出问题，确保用铁的纪律锻造出铁的队伍。牢记使命，擎旗奋进，担负起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命任务。 本台消息，新华社今天播发长篇通讯，唱响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强音，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新时代民族工作创新发展纪实。 坚决遏制两高项目盲目发展电视电话会议26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分析专项检查发现的问题，研究部署坚决遏制两高项目盲目发展下阶段重点工作。韩正表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坚决遏制两高项目盲目发展工作，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着眼全国发展大局，从讲政治的高度认识和理解这项重大任务，对国之大者做到心中有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把坚决遏制两高项目盲目发展工作抓实、抓好、抓出成效。韩正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突出重点，做好坚决遏制两高项目盲目发展工作，不符合要求的两高项目要坚决整改，增量项目要坚决严控，不符合能耗双控要求的新项目不能再审批，要认真开展自查自纠，严查违规上马、未批先建项目，严格依法查处违法违规企业，对两高项目实行清单管理，进行分类处置，动态监控，要严格两高项目审批管理，强化日常监管，坚持依法按程序办事，加强源头把控，要落实国家发展规划，进一步健全政策体系，要加强组织领导，压实工作责任，建立通报批评、用能预警、约谈问责等工作机制，逐步形成一套完善的制度体系和监管体系。 何立峰出席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通报了部分地区违规上马两高项目问题，生态环境部和内蒙古自治区、山东省、湖南省人民政府负责同志做了发言。 中共中央宣传部今天发布文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与行动价值》，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文献的有关情况。 发布会上介绍，为帮助国际社会了解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共产党，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布文献《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与行动价值》。文献以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导，全面介绍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历程，深刻阐释党的治国理政理念实践和成就。文献指出，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移的奋斗目标。中国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是为实现理想不懈奋斗的政党，是具有强大领导力、执政力的政党，是始终保持旺盛生机和活力的政党，是为人类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的政党。文献强调，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共产党始终秉持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始终弘扬国际主义精神，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进步的一边，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贡献。发布会上，相关负责同志还就如何实现共同富裕、全面从严治党、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等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有关部门负责人王晓辉、王建新、齐家斌、许佑生、韩文秀、刘建超、柴方国出席新闻发布会，徐林主持发布会。今天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主要数据成果公布，全面查清了我国国土利用状况。数据显示，我国现有耕地 19.18 亿亩，园地 3.03 亿亩，林地 42.62 亿亩，草地 39.68 亿亩，湿地 3.52 亿亩，城镇村级工矿用地 5.30 亿亩，交通运输用地 1.43 亿亩，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 5.44 亿亩。从这次调查数据上看，全国层面实现了国家规划确定的2020年耕地保有量目标。此外，十年间，生态功能较强的林地、草地、湿地、河流水面、湖泊水面等地类合计增加了 2.6 亿亩。 东京残奥会昨晚到今天，中国体育代表团在游泳、举重、场地自行车项目上表现出色。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8点，又收获两枚金牌、三枚银牌、七枚铜牌。 昨晚进行的女子200米自由泳 S5 级决赛，卫冕冠军张丽在最后50米落后对手1秒多的情况下奋起直追，最终实现大逆转，以2分46秒53领先第二名0.12秒的微弱优势夺得金牌，这也是中国体育代表团本届残奥会游泳项目上的首枚金牌。 我就一直追，一直追，一直追，主要还是突破自己吧。 今天张丽继续参加女子100米自由泳 S5 级决赛，收获一枚银牌；男子100米自由泳 S5 级决赛，王李超获得亚军。在举重女子41公斤级决赛中，中国选手郭玲玲两度打破自己保持的世界纪录，夺得中国体育代表团本届残奥会举重项目上的首枚金牌。随后进行的女子举重45公斤级的比赛中，崔哲以102公斤的成绩收获一枚银牌。今天参加羽毛球、皮划艇、射击、跆拳道项目的运动员约50人飞抵东京，至此参加本届残奥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成员已全部抵达东京。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通报，8月25号0到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6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3例，本土病例3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9例。截至8月25号24时，现有确诊病例1497例。截至8月25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198843万3000剂次。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生态环境部今天发布2020年渤海近岸海域水质优良比例达到 82.3%， 比2017年增加 15.3 个百分点，圆满完成渤海综合治理攻坚战目标要求。到目前，环渤海三省一市共同整治修复岸线132公里，37.5% 的渤海近岸海域划入海洋生态保护红线区。海南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今天正式实施，这是我国在跨境服务贸易领域首张负面清单。负面清单列出了针对境外服务提供者的11个门类70项特别管理措施。凡清单之外领域，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内，境内外服务提供者一律一视同仁，平等准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最高人民法院今天联合发布十件超时加班劳动人事争议典型案例，包括超时加班的责任认定、加班发生工伤责任认定等方面，要求用人单位遵守国家工时制度，及时纠正违法行为，有效保障劳动者休息权及劳动报酬权。记者从国资委了解到，截至今年七月底，中央企业管理层级均控制在五级以内，法人户数累计减少超过1.8万户，减少比例超过34%，有效解决部分央企机构臃肿、管理链条偏长等问题。第二轮第四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今天起陆续进驻吉林、山东、湖北、广东、四川五个省，以及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中国黄金集团有限公司两家中央企业。进驻期间，督察组将重点关注反映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等。国家税务总局今天曝光了五起增值税发票虚开案例，涉及辽宁大连、江西吉安、广西桂林、安徽池州、山东济南等地，涉案金额累计超过130亿元。税务总局表示，下一步针对隐瞒高收入、未如实申报纳税的人员，税务稽查部门将加大打击力度。今天上午，随着 MU2923 次航班的起飞，南京禄口国际机场恢复国内航班运行，预计9月1号国内航线全面复航。此前因防疫需要，机场于7月23号起暂停国内航线运营。中国第八批赴马里维和部队第一梯队200名官兵今天零时许飞抵济南遥墙机场。自去年7月22日轮换部署以来，中国第八批赴马里维和部队圆满完成联合国赋予的警戒防卫、工程建设和医疗保障等维和任务，413名官兵全部被授予联合国和平荣誉勋章。电视专题片《同心共筑中国梦》第三集《手足相亲》今天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间8点档播出。本集聚焦我国各族人民在新时代广泛交往、全面交流和深度交融，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建美好家园，共创美好未来。 多位外国人士表示，新冠病毒的溯源工作应该基于科学证据，借溯源问题搞政治操弄的做法不得人心。 比利时鲁汶大学病毒学家马克·范兰斯特是比利时政府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首席顾问，一直坚持科学抗疫。今年六月曾因此遭到极右翼分子恐吓，在他看来，将溯源问题政治化非常令人厌烦。 在目前的情况下，控制住疫情比溯源要重要的多，而且溯源问题很多时候已经被政治化了，一些人试图从中获得政治加分，这令人非常厌烦。 我们应该关注的是如何控制疫情，尽快找到解决方案。中国的疫情一直都控制得很好，我们要想一想是谁任由疫情失控的，为什么要把溯源问题政治化呢？我想是因为美国可以从中受益吧，这背后的动机值得我们深思。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首都西班牙港市前市长李兴近日在当地主流媒体《每日快报》发表署名文章，赞赏中国政府和人民取得抗击疫情斗争重大战略成果。他表示，借溯源问题指责中国，其实是一场反华政治闹剧，与科学精神背道而驰。 我认为世卫组织工作组曾去过中国调查，并形成了报告。现在应该在这一报告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形成消灭病毒、控制疫情的方案。但现在仍有人唱反调，我认为这只会引发混乱。在病毒溯源问题上，我们不能随心所欲，而是要依靠国际合作，基于科学得出结论。 塔吉克斯坦执政党人民民主党第一副主席阿季季表示，团结合作抗击疫情是国际社会的当务之急和优先事项，中国为全球抗疫做出了重要贡献。塔吉克斯坦人民民主党反对任何将疫情溯源问题政治化、标签化、污名化的企图，反对一切通过政治操弄干扰病毒溯源进程和国际抗疫合作的企图，支持以协作、透明、多边主义方式开展病毒溯源。 阿富汗塔利班发言人穆贾希德日前表示，塔利班与潘杰希尔各方举行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 阿富汗塔利班派出的代表团与目前占据潘杰希尔等地的武装力量25号举行了会谈。关于会谈情况，总台通过当地合作伙伴独家专访了塔利班发言人穆贾希德。 我们正与潘杰希尔各方接触，包括部落长老、有影响力的人士、武装组织指挥官。我们的对话将很快和平解决问题。我有80%的把握不会发生战争，将很快达成和平协议。 据阿富汗媒体25号报道，过去10天已有至少25人在喀布尔国际机场及周边区域死亡。阿富汗塔利班此前曾呼吁民众离开机场返回家中，并表示控制机场的美国应对现场的混乱负责。在喀布尔市区，生活秩序继续恢复，已有一些银行重新开门营业。 今天我们来到喀布尔市区内，发现目前已有少数银行开门营业。我身后就是已经开门的喀布尔银行，有不少人在排队取钱。 美军在阿富汗持续了20年的战争，导致大量当地平民死亡。近日，美国无人机操控员杰克·墨菲向媒体披露了美国无人机在阿富汗空袭导致无辜平民死亡的视频。他说，美军的空袭纯粹是为了杀戮而杀戮，一些阿富汗人仅仅因为使用或接触无线电设备就成了致命打击的目标。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25号表示，阿富汗目前的局势再次警告美国不要干涉他国内政。 我们看到美国强迫利比亚、叙利亚、伊拉克和阿富汗4国以美国认为的所谓合理方式去运转，但实际后果是恐怖主义的蔓延和其他各种问题。因此，结论就是不要干涉他国事务，不要违反联合国宪章动用武力。 根据世卫组织的统计数据，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增至2亿1305万0725例，死亡病例44万8352例。目前总计163个国家和地区报告了德尔塔变异毒株确诊病例。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6点，美国累计确诊病例超过3822万，死亡病例超过63.2万。据美国广播公司25号援引美国联邦相关机构公布的数据报道说，当前全美新冠肺炎住院病例超过10万例，其中29岁以下患者住院率达到新高。目前美国儿童住院人数与7月4号相比增加了5倍。在密西西比州，仅仅开学3周就已经有1.2万名学生确诊，近3万名学生隔离。在路易斯安那州，25号报告110例死亡病例，其中包括一名不足1岁的婴儿。此外，据多家美国媒体25号报道，纽约州政府发布的数据显示，该州此前曾瞒报了近12000例死亡病例，包括在家中、州立监狱、收容机构以及州立残疾人中心的死亡病例。由此，纽约州累计死亡病例修正至近55400例。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近日，又有一段美国白人警察种族歧视暴力执法的执法记录仪视频被曝光。这段视频拍摄于2019年5月31号。视频中，路易斯安那州白人警察布朗用手电筒殴打非洲裔男子鲍曼，致其多处骨折。据称，鲍曼是因为未按照车道行驶被警察拦下并遭到殴打。25号，韩国政府举行关于应对日本福岛核污染水排海决定的跨部门会议。韩国官员对日方在未提前与韩方沟通的情况下单方面推进核污染水排海计划表示强烈遗憾。韩方指出，与周边国家进行充分协商并保持沟通是作为国际社会一员应尽的责任，呼吁日方立即叫停相关计划。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感谢您收看，再见。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